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74集，众魔盛行。小四子被擦了一把脸，又塞回了展昭怀里。展昭紧张地看着小四子，心说被弄醒两回会不会哭，万一公孙听到一大早天还没亮小四子就哭鼻子了，估计要飞奔过来踹门了。不过小四子就是呆呆地定住了那么片刻，之后低头趴在展昭胸口继续睡，还伸手挠了挠屁股。白玉堂躺倒在床上放下帕子，见展昭狐疑地看着自己，就指了指小四子。 睡觉流口水。 展昭笑了，正想逗白玉堂两句，忽然就见门口人影一晃，展昭和白玉堂一愣，都看门口，果然就见有一个人影正在门外张望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展府里三层外三层也算守卫森严，谁溜进来？ 看影子有点眼熟。 玉堂小子。 白玉堂愣了愣，看展昭，是莫虚。展昭也好奇，莫虚老爷子天还没亮就来找白玉堂干嘛？白玉堂起身打开门，果然就见莫虚站在门口。 怎么这么早起来呀？我听到有动静，所以来看看。 白玉堂以为莫虚听到他刚才的动静，担心才过来看，就解释了一句： 没事，我起身换件衣服。 莫虚点了点头，白玉堂见他没有要走的意思，不解。 老爷子，起这么早啊？ 年纪大了，睡不着了。 哦。 你既然醒了，走，跟老夫去晨练。 晨练？ 走吧。 莫虚看样子是不肯放白玉堂再去睡了，白玉堂无奈，跑去穿了外衣。展昭趴在床上小声问： 什么情况？ 白玉堂无奈一耸肩，表示他也不清楚，不过既然前辈叫，白玉堂只好跟了出去。 怎么回事啊？ 这时展昭就见小四子动了动，打了个哈欠，睁开了眼睛。 被吵醒了。 小四子揉了揉眼睛，瞧着展昭，两人对视了片刻之后，小四子眯着眼睛搂住展昭蹭，展昭让他逗乐了，怎么随时随地都在蹭？ 小四子，玉堂大清早被小山叔叫走了。 小四子愣了愣，睁开眼睛看了看，才发现白玉堂不见了。 什么时辰了？ 天还没亮。 这么早啊？他们两个去喝早茶吗？ 没准吧。 展昭被小四子一提醒，突然想喝早茶了，来个皮蛋瘦肉粥，再吃几个烧麦，当然了，重点是喝茶醒醒神什么的。 我送你回公孙那边继续睡好不好？我想跟你看看。 我也想去。 小四子伸手拿床头的衣服，表示他也很好奇，而且昨晚睡得早，瞌睡醒了。于是展昭抱着小四子出门找白玉堂去了。白玉堂和莫虚上哪儿去了？等展昭出门，两人早就没了踪影。他询问轮班的影卫，青影说白玉堂跟着莫虚去了湖心亭的方向。展昭搔了搔头，湖心亭？这大清早的去那儿干嘛？展昭抱着小四子到了湖心亭附近，果然就见亭子旁边的空地上，白玉堂和莫虚都在。莫虚不知道跟他在讲什么，随后就打拳给他看。 那是老爷子的毕生绝学鬼神掌啊，他竟然交给玉堂。 连小四子都看得出莫虚是在教白玉堂功夫，赵普教小梁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白玉堂不愧是武学奇才，基本看一遍就会了。 学得很快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小四子突然指了指湖心亭附近的山坡上。 妈妈，姨姨他们都在哦，好多人。 展昭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了一眼，吓一跳，就见魔宫那几个高手都在呢，站在湖心亭不远处的林子里，抱着胳膊都在看。 他们大清早的不睡觉，跑到这里来偷看。 我们好像也是哦。 展昭揉了揉小四子脑袋，耐着性子继续看。默许交了白玉堂大概半个时辰，小四子都打哈欠了，展昭则是张大了嘴。 哇，白耗子赚翻了，老爷子毕生的钻研都交给他了呀。 本来展昭还想趁着白玉堂回来好好逗逗他，没想到默许刚走，红九娘又跑过去了，给白玉堂递了杯水。白玉堂接过水，心说可算能喝口水了，渴死他了。好嘛，默许这半个时辰教的够多的。白玉堂喝了水，歇了一会儿，红九娘拍了拍他，笑眯眯的。 咱们继续啊。 继续什么？ 喂，妈妈，红姨也叫拜拜功夫。哇，喷火了。 好嘛，红姨连火灵掌都教啊，真没拿那耗子当外人呢。 红九娘教完了，天都亮了。展昭心说，这总行了吧，小四回笼觉都睡醒了，打着哈欠。 还没有完吗？妈妈，我好饿。 展昭也饿，可就见那头无一货又下去了，还给白玉堂准备了一笼屉烧麦，估计是怕他饿了。 白耗子也够可以的呀，大清早的空着肚子学各家绝学，学了一个时辰，要是换做我，早就饿死了吧。 白玉堂吃烧麦的时候，无一货已经开始教他功夫了，小四子张大了嘴。 还有啊。 不是吧，他也教。 猫猫，你竟然不饿。 饿啊。走，先解决早饭问题。 说吧，展昭抱着小四子转身走了。到了早点铺子，卷了一大包袱的早餐。小四子惊骇地看着展昭。 妈妈，你食量又大了吗？ 怎么可能就我一个人吃啊，我又不是饭桶。 说完，展昭索性一手扛着小四子，一手扛着一大包袱的早饭，跑去了湖心亭旁边的山坡上。魔宫众人正看白玉堂学功夫呢，小声讨论着什么，大多在夸白玉堂学得快。展昭到了一看，望天，好家伙，魔宫排前30的高手都来了，目测这么个教法，白玉堂要练到晚上。 你们准备累死那耗子呀？ 众人回头，展昭将早餐放下，找了个位子坐着，和小四子一起啃烧麦。红九娘笑眯眯过来挑早餐吃，默许也来吃。 小善叔，你偏心。 默许被包子呛住了，小四子给他递过去豆浆。默许喝着豆浆，又拿出平日威严的样子瞧展昭。 嘿，哪有啊， 还没，哼，有些功夫你都没教我。 怎么连自家耗子的醋都吃啊？你小时候有阴侯教吗？哪用得着我们呀？ 那白玉堂也有天尊教啊。 哎呀，别小气。 蓝狐狸过来搓小四子的脸，顺便拍了拍展昭的头。 你等白玉堂闲下来再教你吗？手把手教还有情趣。 展昭一口豆浆喷出来，想象了一下那场面，脸通红，众人都笑的。小四子给展昭递手帕的时候，想的却是别的。 要不要叫九九也教爹爹功夫呢？手把手教哦，而且爹爹学功夫最笨了，九九可能教他一辈子他都学不会哦。 到时候就可以叫九九负责了。 于是展昭和小四四的早晨活动变成了春游，边吃点心边看众魔头们各种折磨白玉堂。而此时最惨的还是白玉堂，这位少爷这辈子都没这么集中的学过功夫，不过魔功的功夫倒是的确五花八门，白玉堂本身喜欢习武，因此倒是也学得挺投入。练了一上午，白玉堂坐在湖心亭里靠着休息，连手都不想抬起来。展昭带着小四子去给他喂吃的，小四子还给他按摩捏肩膀捶腿。此时围观人数已经多了一倍，天尊和阴侯也来了，白府索性开了两艘画舫过来，众人在船上各种好吃好喝，顺便看热闹。公孙抱着一大早就丢了的小四子好奇地看赵普， 魔公众前辈这是在帮玉堂临时抱佛脚吗？ 切，多此一举，我家玉堂哪需要这些有的没的。 就是， 其实临时学并不见得会让武功提高，白玉堂本身内力就很高，他学功夫极快，这些不过是学招式带入自己的内力，内力的提高其实有限。 那练来干嘛？ 关键是让他熟悉熟悉魔功的功夫吧。 林业火在一边拖着下巴吃着个桃子。 那耗子可烦人了，只要是他看过的功夫他都能琢磨出破解的方法来。那个孟青就算内力翻出天去，那也是魔功教出来的，不可能一点魔功的功夫都不用。 听到这里众人都点头，小梁子则一歪头看着林业火。 不是说是假的吗？ 的确，如果对方根本不是魔功的人，或者不是用魔功的功夫，那怎么办？ 那耗子也就是觉得有意思而已，他根本不需要临时抱佛脚。 确实，以白玉堂的能耐，除非有我和天尊的内力，不只要有内力，还要有实质的对敌经验，以及一个能赶得上他的好脑子，不然很难打赢他。 是啊，这小子已经成气候了，不是那么好打发的，平辈想赢他很困难，长辈儿也得小点心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